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纪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纪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上集当中说到，王法顺利通过了海哥的测试。通过一晚近距离的接触，王法对海哥越来越感兴趣。第二天一早，海哥带着王法和小鱼去豌洞，捉住了迷晕众人的坚强和丽丽。好脾气的碧荷姐第一个发了火： 好，原来你们就是海盗的奸细啊！啊，在魔兽世界号也是这样把我们给弄昏的吧？快说，主谋是谁？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我是你姥姥，敢用迷药弄晕我。 初六上去踢了坚强一脚，不料坚强一闪，结果踢到凳子脚上，疼得初六抱着脚在船吧里乱跳。阿牛蹲在了坚强边上，一个字一巴掌的拍在坚强的背上： 孙子，你阴我。 阿牛手劲很大，只听得坚强背上啪啪作响，他龇牙咧嘴却不敢躲不敢喊。平日里张牙舞爪的丽丽双手抱头不敢吭声。 够了，在我的船上轮不到你们打犯人。 还是海哥一声喝止了这场闹剧。 你们两个给我好好交代来龙去脉。 坚强磕磕巴巴地开了口： 我发誓，我们跟海盗真的没有半毛钱关系，就是莫名其妙到这岛上之后，丽丽发现了急救箱里的药，她就藏了一些，说是以防有坏人到时先下手为强。碧荷姐说这岛上可能藏了那个太监的财宝，我和丽丽想着不能白来一趟，一时糊涂才干出了这种事儿。 丽丽习惯性的抢过了坚强的话头： 我下的那点药真没伤害你们，顶多就是让你们睡个好觉。 你闭嘴！ 小鱼怒了，指着坚强：你接着说。坚强继续磕磕巴巴地说： 我俩就是很好奇那个电缆会通到什么地方去，所以背了气罐去探探底儿。昨晚只是听说那边大概什么位置有个弯洞，我俩一路游过去差点累死，好不容易看到那个大箱子有个弯洞， 我俩一路游过去，差点累死，好不容易看到了那个大箱子，就按王法他们说的顺着缆线潜过去，看看有什么出口。没想到顺着那条线游了没多远，我们就发现前面全是石山，那个线。 坚强看了海哥一眼，胆怯的没敢往下说。海哥冷冷的道：“ 继续说。” 那个线就钻到石山里去了，连一点进人的缝隙都没有。我和丽丽啊正打着手电凑上去看，突然间有两张渔网把我们网住了，然后像装了弹簧一样，我们被发射出来。还好我们潜得不深，发射的时候一直在喊，不然这么弹出水面肺就炸了。 哼，炸了也活该。 自尽愤愤地说。 这么说昨晚我只差一点也被发射了。 初六挠着脑袋有些不耐烦了，这俩蠢货偷偷摸摸是有病，不过这个破岛也太他妈古怪了啊！发电机到底是给哪儿供电的？ 海哥你就给个痛快话吧。 海哥冷笑， 哼，有人跑到你家里做客，问你的银行密码是多少，你说吗？ 初六瞠目结舌半天答不上来，众人面面相觑，气氛变得尴尬起来。海哥站起来在屋里走动着，声音洪亮有力， 哼，老实说吧，这里的确有秘密，如果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谁也别想在太岁头上动土，下次再有这种事儿，就不是海水里泡一晚上这么简单了。 如果你们当中有我信得过的人，或者我会告诉他，和他一起分享。 所以愿意留下来做客的，我游大海会好好接待，不愿意留下来的，哼。 海哥脸上又浮现出了一个古怪的笑容， 不愿意留的也得通过我的测试才能走，不要问我下一个测试的人是谁，也不要问测试内容是什么，心里没鬼的人好好享受你的假期吧。 这个会议在海哥霸道的决定里结束了，坚强和丽丽被暂时软禁在逐浪号的一间客房里，这俩家伙刚经过一夜的惊吓，一时半会儿也没精力再胡来。对于王法劝他说这个可能会涉嫌非法拘禁，应该尽快移送去百花岛时，海哥只淡淡地回了句 少放屁。 王法差点被一口水呛死。小鱼目睹了这一幕，笑得前俯后仰， 报应总算有人能治你了。 等王法离开后，海哥不高兴地跟小鱼说， 这个人啊，又轻佻又滑头又迂腐，你可不要跟他谈恋爱。 小鱼一脸被抓了现行的夸张， 我怎么会跟他开玩笑，全世界的男人死光了我也不会看上他。 丫头，我希望你这是真心话。 爸，你刚才对他的评价真准，不过还可以用一个字概括，好贱。 小鱼把话题扯开大笑起来。 小鱼搬上了逐浪号他的专用房间，王法、马鹏和笨叔终于能住进木屋卧室了。 在享受了船员大厨简单的早中餐后，海哥宣布下午六点会在海滩开烧烤派对。被大家都给面子大夸特夸的船餐，坚强却很难下咽，他申请当大厨将功赎罪，船员给了他一个重重关门的回应。 众人都有些忐忑，但谁也不敢问海哥会在什么时间测试谁。 当听说王法已经通过了测试时，立刻被众人围攻追问具体情况。王法只是打着敷衍的哈哈，推脱称自己太困，得先去睡个大觉。这一觉真是睡得香甜，再睁眼已是黄昏时分。 王法发现床边放着一套干净的 T 恤短裤和甲板拖鞋，听马鹏说是小鱼安排给大家送来的换洗衣服。很多天只能一身衣服洗了穿，穿了洗的王法感到了一丝甜意。这个整天破马张飞的女汉子，偶尔也有点体贴可爱。王法装扮一新走去海滩，远远就听到了欢快的小苹果节奏。虽然王法平时最讨厌这种神曲，可出门在外突然听到最能代表家乡的乐曲，真的会心口一热，那是家的感觉。再贫贱再尴尬，也是心口暗藏的朱砂痣。来逐浪岛好几天了，此时才看到这片沙滩迷人的真面目。这里的沙是纯白色的，钙质含量达90%，全靠海浪将源源不断的珊瑚沙送来，经年累月的堆积而成。放眼望去，蓝天晚霞白沙，一派人间仙境。多庆幸逐浪岛周围奇怪的磁场和乱流啊，他们用独特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净土，只为解开大自然密码的人开放。沙滩上已经架起了桌椅，摆开了烧烤架，远远就能闻到诱人的肉香，看到已成蜜糖色的烤翅、红彤彤的大螃蟹和冒着丝丝冷气白沫的可乐。男人们一水的白 T 恤、滑沙滩裤，外加一个同样打扮的碧荷姐，简直就是夕阳红旅行团集体装备。小鱼换上了一件 Tiffany 蓝吊带短裙，一头还有些湿的头发用一个 Tiffany 蓝发箍别了上去，驼红色的晚霞映照着她的明眸皓齿，在人群之中格外打眼。王法见过的黑皮肤女人里，小鱼是唯一一个能把艳丽颜色穿出彩的人。王法情不自禁吹了一个又响又长的口哨，奔过去加入了老年迪斯科舞团。一奔进人群，他便愣住了，怎么囚犯丽丽和坚强也在呢？丽丽虽然也穿着老年团 T 恤，但是作怪的把袖子领口都剪了，下摆也高高挽起扎一个结，露出一截杨柳腰，沙滩裤也让她剪的仅能遮住半边屁股。她这身打扮在端茶送水还真让这派对有点美国风。坚强呢，正在餐桌前给一只鸡拆骨，好家伙，手起刀落，骨肉分离，几分钟光景就把整鸡拆得只剩下了完整的鸡皮。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边起火爆炒，将蘑菇、鸡肉、胡萝卜丁等几样配料炒出来，然后全装填进鸡皮，把它又凑回了整鸡模样，再从鸡屁股里塞进一个剥好的水煮蛋，加汤放在火上煮。熬煮过程中，坚强一直在舀汤淋鸡。见王法在一旁关注他做菜，坚强小声地解释， 没想到啊，我跟海哥是老乡，我说给他做个家乡菜凤凰下蛋，他就让我们出来放风了。 坚强的家乡菜做好，小心翼翼地端到了海哥面前。这是一只看上去很完整的母鸡，金黄的鸡皮，清亮的高汤，鸡尾部分摆放着一颗枣。就在王法不知道怎么个下蛋法时，海哥拿起筷子轻轻在红枣上一按，鸡蛋真的从鸡屁股里滑出来了。原来是这么个下蛋法啊，好奇围观的岛民们顿时爆笑起来。坚强涨红了脸解释， 本来应该有8种配料的，海哥多担待啊。 只有海哥没笑，他眉头微蹙，用勺轻轻戳开鸡皮，咬出一口尝了尝，他闭上眼睛似在品味，过了一会儿又咬了一勺，看样子味道不错。众人好奇纷纷咬来尝试，果然鲜美异常。 不过这跟坚强烤的海鲜大餐还是不能相比。海哥一个人把这碗滑稽的家乡菜干掉了一大半，吃完他便走到海边眺望远方，久久都没有离开。谁都能看出来海哥思乡了。王法靠近小鱼搭话， 你们居然也有老家，我还以为是从地缝里钻出来的。 小鱼正和碧荷姐学广场舞 disco， 一边带劲地摇着一边傻乐， 差不多就是地缝钻的，反正我一有记性的时候就在海口了，后来我们就来了三亚，他从没带我回过老家，哼，我还以为他忘本呢。 那你妈妈呢？ 自荐突然从旁边插了一句， 哼，跟你爸一样，不过我爸都不准我提他。 小鱼有点黯然，看到一直笑眯眯看着他的碧荷姐，小鱼突然来了点兴趣。 哎，碧荷姐，你现在有对象吗？我爸还没有女朋友，说不定…… 啊！碧荷姐尴尬地愣在原地。王法配合道， 哎，别说哎，碧荷姐跟海哥还真般配，要不就趁现在拜天地圆房吧。 众人爆出了一阵大笑。就在这时，一个船员惊慌失措地从树林里跑出来， 笨叔被蛇咬了。 原本笨叔要去捡些蘑菇给大家配菜，结果被一条毛头蝮蛇给咬伤了。众人一窝蜂地奔向笨叔受伤的位置，只见笨叔痛苦地抱着左腿坐在地上，小腿被蛇咬过的位置已经肿胀起来。小鱼和笨叔最亲，也是和船员一起冲在最前面的，拿起笨叔身边的匕首就要给笨叔切开伤口，笨叔没法说话，只是拦着他痛苦地摇头。第二个赶到的初六问小鱼， 哎，你要干嘛？ 把伤口切开，帮笨叔把毒液吸出来啊，电影里都这么演的。 小鱼理所当然地说。 鬼扯，必须帮他做个止血带，不然毒气攻心就不行了，武打小说都这么写。 初六也振振有词。丽丽第三个赶到，她拿着一大瓶矿泉水，一边往笨叔伤口上倒，一边帮他清洗。小鱼和初六同时嚷了起来， 你干什么？ 这时才赶到的王法阻止了正要拉开丽丽的小鱼， 他的处理是对的，吸毒液弊大于利，唾液可能会感染伤口，让治疗变得更困难， 止血带把毒液堵在下面，但可能会引起肌肉坏死，搞不好要截肢的。小鱼有些后怕的打了个冷战。丽丽有些得意的瞟了王法一眼， 知道我是行家就行，还不快去急救箱拿蛇精注射液。 王法马不停蹄奔向了木屋，跟随而到的海哥目睹了这一切，他什么也没说，任由还是囚犯的丽丽给笨叔治伤。处理完笨叔的伤口，初六把他背去木屋休息。小插曲很快过去，返回的众人在海风夜色中享受烧烤大餐。饭后大家围坐着，王法忍不住问海哥， 坚强做出了你喜欢的家乡菜，丽丽及时救治了笨叔，你打算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吗？ 海哥悠闲地喝了一口啤酒， 没错，他们算是通过了测试，现在我可以肯定坚强的确是个好厨子，丽丽也的确是个好护士。 我们通过测试了，那我们可以自由了。 坚强和丽丽惊喜地对望着。 不， 海哥使了个眼色，两个船员上前一边一个抓住了坚强和丽丽。海哥站了起来， 放风时间结束。 众人一片哗然。 让给你们下过麻醉药的人当厨子和护士，你能24小时看住他们不再下毒吗？ 反正海哥不会。烧烤派对以俩蠢蛋被继续关押的形式草草结束了，让大家扫兴的并不是坚强和丽丽的去向，而是喜怒无常的海哥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实话，这两年的瑞麟羊奶粉真的是受到大家的认可。在我们的瑞麟旗舰店里，经常能够看到好几位朋友或者是一大家子来参加活动的。因为凡是喝过了的都愿意宣传，这羊奶好喝，口感呢更加细腻，营养成分还高，光是钙这每百克就有640毫克呢。 大家常听活动，也快成了专家。确实啊，羊奶的好真的是只有亲身体验过才知道，因为它是天然的食品，食补贵在坚持。只要3-4个月坚持喝，身体的反馈会说明一切。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2580元的10盒瑞麟羊奶粉，想购年终大促，只要690元。这划到每盒啊才69块钱，这比职工价还要再便宜30块钱呢。瑞麟羊奶粉推荐至今从未有过的价格底线，活动随时可能截止，且听且珍惜，且定且享受。4007106108，4007106108。 这样的羊奶粉带回家呢，早上来不及吃早饭了，喝杯羊奶再工作，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可以来增加营养。中午快餐外卖吃多了太油腻，喝杯羊奶补充一下益生菌。紧张工作一整天，睡前呢喝杯羊奶放松一下，第二天更精神。 手机尾号8038的陈阿姨是订购了20盒，说是和一起打麻将的几个姐妹一起来订购的。还有尾号0433的吴大爷是订购了20盒，说第一次喝瑞麟羊奶是在你们的瑞麟门店，店员免费给我们冲泡了一杯，特别香，而且还介绍是无糖的，让我们放心喝。 是的，4007106108，4007106108，现在订购呢不用专柜价的258一盒，也不用职工价99一盒，今天呢10盒只要690，这一盒羊奶只要69块钱。提醒各位，活动很快就要结束了，4007106108，4007106108，热线错过了这优惠啊可就享受不到了。而且呢，这年终庆的活动随时面临着叫停的风险，我只希望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上了这个犹豫的当，而白白错过了这么划算省钱的一次囤货的机会。 没错，订购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再次播报给您，希望收听到的朋友们都能立刻来拨打。一组10盒690元，每个号码10盒起订，20盒封顶，订购成功有寄存服务，喝多少拿多少，保证都是新鲜的日期，服务做到了全方位的保障。 是的，不需要提前支付一分钱，是免费给您送奶到家。到家之后呢，您仔细核对一下，是不是咱们推荐的瑞麟羊奶粉，是不是金钻配方的，是不是有15袋的独立包装，包括到日期是不是新鲜的，一切呢您满意了再付款，如果不满意的话呢可以直接拒收。但是提醒各位，690块钱拿回家一组10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只在只此一次的年终特惠活动当中。如果错过，对不起，咱们这个羊奶粉大家都知道，之前呢一直推荐都是99一盒的，那到时候您再购买10盒就要花到990块钱，白白多花了300块钱。这样的省钱机会啊，希望到所有的新老会员都不要错过，在最后活动的一分钟当中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瑞麟年终大促从未有过的价格底线，原价2580元的10盒瑞麟羊奶粉现在只要690元，这划算到每盒羊奶粉才69块钱，每天羊奶的花费也就只要4块钱。 对， 订购成功我们免费送货上门，您验货看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不满意可以直接的拒收，给您2次选择的机会。那活动时间还剩下最后的30秒钟，加油拨打电话吧。